公司表示，客户如果未能够成功以信用卡增值手机八达通卡，金额将会根据有关银行安排自动退回信用卡户口。如果曾经以转数快增值手机八达通卡，款项已经储存在客户的八达通银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联合国大会一个委员会上驳斥美国和德国等就涉疆、涉港、涉藏问题的错误抹黑言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联合国平台蓄意挑起对抗，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张军说，美国出于政治动机编织罪名，制造谎言，无理指责中国。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是美国上届政府恶意炮制的世纪谎言。美方今日居然全盘继承，继续走谎言外交的老路。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04点，升67点，总成交金额997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0蚊跌7蚊，盈富基金24.76升4仙，阿里巴巴135.3跌1.7，美团233.6跌3.2，中国平安51蚊跌2.5，小米集团20.85升3毫，友邦保险89.95升1.75，京东集团275.6升1蚊。比亚迪股份246.6升4.8，药明生物117.8升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5，英镑10.602，瑞士法郎8.402，澳元5.667，加元6.185，新西兰元5.421，欧元9.03。每百日元对港元7.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2点，跌622点。港金现价报1633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6.1美元，卖出175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啦。喺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而家车龙啦，就排到去狮隧嘅收费广场。重复一次啦，就系、是、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已经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嘅收费广场噶啦。所以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而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九龙入口嘅车龙啦，窝打老道嗰边嘅龙尾就排到去油站。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菲林明道，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就排到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挤塞。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桥面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约道慢车的龙尾圣座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多车，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 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啦，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来回方向都有啲挤塞噶。龙尾分别就喺曾屋村同埋金水南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咁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宋运辉同程开颜嘅感情不断升温，但系程开颜竟然发现宋运辉仲不断同梁思申有书信来往，最后宋运辉点样可以氹翻打烂醋情嘅程开颜呢？ 大江大河 晚晚睇国剧830，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18/22，二台好日子。 2005年，香港电台第二台制作5.1数码广播剧《太初》，由刘德华、钟景辉声演。 系咯，我都调咗部门啦。呢、這个问题你迟啲问二叔咯。 程小姐，请你帮忙送呢位记者朋友出去好吗？ 请呢边啊。 二太，你跟我入嚟。 好啊。 保安系统现正为阁下作基因测试，请以语音确认身份。 太初屡获国际奖项，将数码广播剧推上另一高峰。 18/22，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两组都是我自己好喜欢的人马，包括有来自英伦的 Coldplay 和来自韩国的 BTS。 唱片都要等个月尾才可以听到啦，不过新歌一首接一首啊，呢一只绝对有惊喜啊！新打上榜占第9位 ，Coldplay and BTS My Univers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00至8:00，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十月五号骚动音乐，大家好好好 好好，学成我冚亲只脚。 我见头先好似听到有啲异样啊， 系啊，所以你见点解咁耐，我哋响咗个 music back 咁耐都未开咪。 系啊，我头先听到好似有啲脚，我戴住 headphone 都听到有啲嘣一 声。我撞到个菠萝壳。 Bless you， 即系所以话咧，做人咧有时系要专心噶，专心做一样嘢咧，你就会唔理世间所有嘅事物。 嗯， 咁就系因为我头先好专心， 系 去做紧一啲工作上嘅嘢，所以我完全冇理我只脚，原来喺个有喺个铁框嗰度，一嘢冚咗落去，好痛啊！ 嗯， 咁啊。今日咧 好多嘢預計唔到嘅， 好多嘢預計唔到嘅。咁啊，今日深信大家都回復正常啦，因為事關琴晚咧，我諗大家都好唔慣嘅。 係， 因為琴晚係呢一個 好多社交 部分嘅 social media 嘅死機日子。 然後你就會明白，其實佢哋全部都係同一間公司營運，一個 server 死就全部死曬。咁你就知道 嚇， 係其實你係掌握咗喺。系，即系你以为你用紧好多嘢，好似好多选择或者点啦， 方便咁样。 其实嗰啲嘢全部都同一间公司嚟嘅。 我想讲有一次咧，即系除咗琴日呢一个 Facebook 啊、IG 嗰啲死咗机之外咧、嗯，我曾经试过有一次，我记得系黄昏嚟嘅。Google 死咗机、嗯、，Google 大部分嘅 function 都死咗机，包括 email 啦、 嗯， 包括个 Google Drive 啦，包括嗰个 Google Map 啦。咁然后正正嗰一下咧。我係揾緊一啲嘅場地嘅，咁即係我去緊喺工廠區入面揾緊路啦。簡單嚟講、嗯，突然死咗機嗰下咧，我真係企咗喺度，我發現原來即係我嘅生活已經開始離不開呢啲好似看似好方便嘅電子嘅用品咁樣啦。 死啦！我想講一樣嘢就係我冇乜點受影響。 你琴日係，我想問你幾時知道係？琴日系死咗呢个 Facebook 同 IG 同 埋公司嘅时候咯，夜晚做紧嘢。 哦，你都未走嘅嗰阵， 我未啊喺度。咁第一下影响嘅就同阿一喺度写紧剧本。咁读完嘢之后，平时打好晒啦，倾好晒，写晒 full script 之后，就会喺 WhatsApp send 嗰段嘢俾佢。咁寻日第一下嘅阻碍就系呢个咯。咁、但系因为有其他通讯软件噶嘛， 系啊系啊， 咁好快其实已经揾到取替，咁就不成一个问题啦。 OK， 因为呢通讯软件都还好，因为而家大家都比较多选择啦。Social media 反而好似离不开嚟嚟去去都系嗰几样嘢嘅时候呢。咁好彩幸好我唔系一个好沉迷 social media 嘅人啦，我老婆就系啦、 嗯。 所以我老婆呢琴日系喺屋企嗌救命，我先知道原来死咗嘅。我亦都要好庆幸就系呢，我琴日呢系好迟好迟先知道死咗机、 嗯嗯。 因为我打咗成晚机啊。 其实咧， 终于有时间可以享受两粒钟静英英冇人揾你嘅时间，然后自己可以打机，我觉得好开心啊！ 因为其实系一个 test 嚟嘅，究竟你 系 有几依赖你嘅手机，特别系嗰个社交媒体， 系 佢一个 test 嚟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完全同意。 即系喺我哋两个角度，我哋可能系异类啦，喺大家嘅心目中，即系个 social media 停止咗，你冇得去玩嘅时候。 是啊， 原来你对我哋嘅生活有冇影响咧？我哋冇啊，你又可以继续打机啦、 啊， 可以好安静咁打机啦。 冇错，或者可能继续煲剧啊咁、样啦。 咁我就做嘢，其实冇影响。咁就算放工翻到夜晚，其实佢都未正常运作噶嘛。 系系。 咁但系都冇影响，就系因为我做嘅，琴晚做咗几样嘢翻到去， 系 食宵夜、打机、睇剧同埋准备今日访问。 嗯嗯， 呢四样嘢其实都唔。訪問有少少影響嘅，即係因為我哋會 research 翻成個歌嘅一啲班底嘅 social media， 睇下大家講過啲咩啦。咁呢個係有影響嘅。咁但係喺聽首歌啊，去睇個 MV 啊，點樣去準備去聽嘅只歌，其實都冇乜太大影響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冇啊，同我平時差唔多，用唔到咪唔睇住咯。 但係對於一啲重度嘅社交媒體成癮症嘅病人嚟講咧，好嚴重㗎。 世界末日啦，冇電視睇啊！ 係 啊， 琴日我老婆無啦啦大 嗌咁樣， 老公屋企個我上網又壞咗啦，個 WiFi 又死咗啦，咁樣我話 WiFi 死咗冇啊，我仲打到機喎，咁樣啦。跟住佢鬼殺咁嘈，跟住然後先 find out 到，哦，原來係呢一個Facebook 系列 嘅所有嘅 apps 都係停咗機啦。咁然後咧，佢就開始陷入咗嗰種好不安嘅情緒，因為佢平時冇咩做嘅時候就會揾即係上網睇下嘢打發下時間啦。咁佢突然間發現，原來冇咗呢樣嘢去俾我自己打發時間，咁點算好咧？咁就不停咁樣去煩擾我，但係其實 Witches 佢都唔知道我係幫佢唔到，佢就係叫我幫佢整翻個 WiFi 咯。但係其實我同佢講，其實真係唔關個 WiFi 事 嘅。係啊，第一下你會嘅，你會覺得係關頭先講嘅，即係可能屋企嗰啲 hardware 事啦，你唔會諗到咁大件事。咁跟住好多其他通訊軟件啲人都已經有討論啦，大家有冇死到，有冇壞到？跟住係睇下第一件事就係淨係自己問題啊？點解係大家都係咁咧？咁樣。 我琴日喺呢一個嘅另一款嘅通訊軟件入面係突然多咗幾個 group 嘅，因為大家突然好似要搵一個避難所咁啊，即係突然間呢邊冇喎，但係嗰啲可能嗰啲嘅群組係要有一啲正經嘢要去處理啦，或可能工作上嘅要處理啦，突然間砰一聲，我另一款通訊軟件就爆咗好多個 group 出嚟。咁但係我都會明嘅，因為我曾經以前經歷過，就係我以前嘅工作呢都係同網絡有關係嘅，即係我哋係都真係睇住個網去做人嘅。尤其當呢啲社交媒體一死嘅時候咧，我哋第一下個反應係好開心，因為嗰下大家就 唔使做， 唔使做啦咁樣啦。咁但係同時間就好不安，就係咁佢幾時開翻咧？咁我哋係一路都唔可以走，我哋喺公司度等，等到佢OK 啦，開翻啦，咁然後我哋要再將我哋後續原本應該要處理好嘅工作咧，陸續續咁樣擺翻上去個網頁嗰度嘅。咁所以咧，我都知道應該呢一個嘅琴日突然有幾粒鐘停機咧，其實對好多行業嘅朋友仔應該都好大影響嘅。例如我見到一啲歌手嘅朋友，可能佢本身已經 schedule 咗一啲嘅宣傳啦，或可能有啲新嘅 MV 要 release 咯，咁然後突然間咁樣停一停嘅時候，佢又要改下佢哋嗰個 plan。咁但係影響緊嘅可能唔係淨係個歌手自己，係影響緊可能佢哋公司嘅宣傳人員啦咁樣。咁所以係真係牽一發動全身嘅喺而家呢個時代入面。 係啊，我都覺啊，即係因為你無時無刻對住。因為頭先你又講，我喺度諗，就算平時開一個我當 Instagram 啦，其實冇噶，睇漫無目的咁樣喺度，好似游緊水咁樣喺個大海嗰度。每日得着噶，咁所以当佢冇得睇嘅时候，你又唔觉得缺失咗啲乜嘢？嗰下先至惊， 系咪啊？ 因为即系代表其实你平时睇紧嘅嘢 都系冇意义噶咯。 只不过嗰个唔舒服系因为可能严重啲系嗰个习惯去做嗰件事。但你实质损失咗啲乜嘢咧？其实冇。 你讲起呢样嘢咧，我发现咗琴日，我突然谂起我琴日一个好得意嘅反应嘅，就系、是、当我知道佢死咗机嘅时候咧，咁其实系正常嚟讲，你都会唔理佢啦，你等新闻出话佢整翻好，你先会理佢噶啦。但我原来系已经有一种惯性咧，得闲一攞起部手机揿一揿咧，我就会首先好反条件反射嚟噶，就打开个 Facebook 同 IG 碌一碌。但系你发现，碌唔到，咁即系未得啦，咁又摆翻低，跟住夹唔够，可能半粒钟又攞起碌一碌。但其实你真系明知佢未得嘅，嗰、那个已经成为咗我一个身体上好自然嘅反应。我觉得呢件事几恐怖嘅， 因为我用电话，翻到屋企嘅时候，我都真系劈埋个电话一边，嗰只嚟， 系 咁已经有唔少朋友都曾经话过我话，点解send message 俾你 揾唔到啦， 咁呢个亦都一个前提，就本身我复 message 系慢啲嘅，呢个系本身已经系存在嘅问题， 呢个系纯粹个人问题。 咁但系当我翻到屋企嘅时候，我真系会将个电话弃埋一边，有好多嘢可以做处理，我就唔需要再对住个电话去依附住佢啦。咁你搭车嘅时候，我会依附住就正常啦。咁你喺公司有阵时前前后后食饭嗰啲，你依附住都好正常。但当翻屋企嘅时候，好自然系可以同个电话咧detach 嘅，我可以翻去将佢摆喺个鞋柜上面，除完鞋之后 就摆低啦。 我可以唔记得咗佢，跟住入房我执 執下嘢啊、換衫啊、沖涼啊，跟住開個電腦做嘢啊咁。 哦，咁幾好、啊。 而喺屋企開電腦第一下都唔會係 log in social media 噶，反而。 哦。 即係我係會開、email 啦、YouTube 啦，或者直接插 hard disk 就做嘢咁樣。 O、okay、K。 到咁上下，即係有一刻需要用啦，先至行翻出去攞個電話。咁但係前面呢度頭先講，又沖埋涼又剩咧，其實可以係半個鐘頭。咁所以有啲朋友如果嗰段時間揾我，甚至乎打俾我咧，我係可以聽唔到，因為震咗機嘛。 係。 咁我就劈咗喺度，而有嗰啲朋友唔理解嘅，會話點解你個電話可以離開你個身？咁翻咗屋企，咁咪擺低咯。 我都唔理解嘅，因為好彩你咁樣講一講啫。我成日以為咧，夜晚翻到去如果揾唔到你嘅話咧，我都知道係會揾唔到你嘅，但係我唔知道原來你係認真工作緊。我以為你係飲大咗兩杯， 飲大咗啊！ 飲大咗兩杯， 反而個電話都仲會攞住啊，因為你驚唔見啊。 哦， 但系如果翻咗屋企嘅话， 就完完全全咁摆低咗去啦。 其实都会睇咯，但系嗰个 frequency 会即系低少少。 嗯嗯嗯， 我做咗一轮嘢，我半个钟啊，攞个电话有冇啲咩特别先咁？ 系 咁样样嘅 practice 咯。因为我唔关寻日呢单嘢事嘅，再早几日我见到有一个朋友喺 IG story 出咗一个 post 啦，咁样。咁佢就话我头先冇带电话落街，跟住出完去一轮之后翻翻嚟。拎起个电话，冇人揾我，好伤心啊！咁， 唔系，但我觉得咧，系咪我识嗰个啊？ 应该大家都见到， 我知道，我见到。 你哋听紧嘅可能你都知道边个啦。 但我觉得咧，今次呢个都系一个警醒嚟嘅，即系当大家突然冇咗几个好几个平台嘅时候，如果你嗰一下系会有一种唔舒服嘅感觉，或者有一种啊。我嘅人生喺度做緊乜嘢呢咁嗰下呢咁你要諗一諗到底你對呢個網絡或者對呢個社交平台嘅依附到底有幾大啦。 唉不過講下容易啊、其實我哋依附咗喺第二度咋嘛。依附咗喺啲手機 game 度。 都係嘅你都講得非常之有道理。 依附咗喺 YouTube 嗰度囉咁。 係啦。 咁所以事實證明好簡單你依附唔緊要。你俾多幾個平台自己可以依附。 有得揀啦係嘛有得揀先可以做老闆㗎嘛。 係啦。呢、這個唔得咪去嗰個囉東家唔得打西家。即係通訊軟件一樣呢、這個壞咗唔會令到你突然之間同外界斷絕咗聯絡嘛。 係。 即係如果你冇其他裝開或者冇用開嘅話你嗰下即除非你打電話嘅啫，如果唔係你會唔會同一個人無端 send 個 message 咧？咁 咁又係，做人俾多幾個選擇自己啊， 係啊，識得揀先至係老闆啊嘛。咁佢啊推出咗新嘅派台作品，亦都係講到人同科技啦，特別指即係電話等等之間嘅關係嘅。 早上七時聽不到身邊。亲密大事，心里一事，无人面贴面，没响起亲切声线，因起一早便习惯，陪同晚饭，陪同放闪，失踪三天，仿佛三年，耳边响过你声音，但屋企只有我一人，目光神情外就系有一点敏感，成空壳空虚空等结你。 俾你的电话录音，屋内仍然沉寂，冇一声震音，我错手将你静音，你去边都唔再交人，等到完全无望，只识得敏感。 即系安俊豪嘅失踪七十二小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终审法院就有关非法集结和暴动罪法律原则的上诉聆讯结束，择日颁布裁决。代表律政司的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举例，暴动罪的主脑、教唆者、为暴动提供工具的人士都可能不在犯案现场。有暴动案件事先以 Telegram 等方式达成协议，如果共同犯罪计划中的被告人不必在场原则不适用，就不能够将涉案者定罪。代表卢建文的资深大律师李志喜回应律政司一方的陈词时提到，在旺角暴动案之中，梁天琦和黄台阳和被控煽惑他人参与暴动，反映即使没有共同犯罪计划原则，仍然可以透过现有法例之中有条文检控。警方与食环署昨日搜查屯门龙鼓滩一个货柜场，拘捕一名四十岁男子，涉嫌经营无牌东房，亦都为走私用而建造船只。警方在现场发现200个货柜，搜获68个40尺长冻肉柜，共有1700公吨冻肉，相信价值超过5亿港元，并且在现场检获两艘怀疑改装快艇。警方说，在10月初就走私活动加强搜集情报，发现有不法分子用货柜墙做掩饰放置走私货物，并且有制冷功能货柜存放冻肉，部分连接发电机发电，相信不法分子会用等船运冻肉到公海分发给快艇，再走私到其他地方。警方又说，相关冻肉来源地是巴西和荷兰，不排除是走私到内地，会调查冻肉来源地、物流公司，再顺藤摸瓜，希望找出背后操控的集团。在台湾，国民党举行党主席交接仪式，新任主席朱立伦致辞的时候谈及两岸关系，指国民党必须连结两岸，将会依党章、党纲重启两岸交流平台，唯有让两岸创造更和平环境，对台湾全体民众最有利。朱立伦又批评民进党近几年执政，在疫情之中造成很多中小企倒闭和民众失业，国民党一定会站在受害者身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前已经祝贺朱立伦当选国民党主席，指台海形势复杂严峻，期望两党坚持共同政治基础，为台海谋和平，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瑞士传媒报道，梵蒂冈负责保护教宗安全的瑞士近卫队有三名成员在教廷执行新防疫措施，要求他们接种新冠疫苗之后辞职。报道引述瑞士近卫队发言人说，三人是自愿离职，教廷正是聘请另外三人填补空缺，他们仍然未接种疫苗，但已经决定会打针，相关招聘程序暂停直至他们完成接种。今个月一号起，进入梵蒂冈的人士必须持有健康证明，显示他们已经接种疫苗，对病毒检测呈阴性，或者近期从新冠病毒感染康复过来。而日常在教宗身边工作的瑞士禁卫队和梵蒂冈警卫队就必须出示完成疫苗接种的证明，不可以以阴性检测证明取代。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沙田嗰边嘅交通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之前喺增大屋对开慢线咧，曾经发生过意外事故嘅。咁啊，较早前交通较为挤塞啦。而家意外事故清晒场，即系略为多车嘅啫。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之前近住增大屋段慢线嘅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只系稍为多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善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少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喺东港中心。咁啊，狮子山隧道而家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嘅龙尾就去到钻石山，咁之前咧就因为受到沙田路嘅意外事故影响，咁狮子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曾经有间歇性封闭嘅措施，而家取消咗噶啦，不过九龙入口都系比较繁忙嘅。啱啱收到个消息啊，咁就喺呢个呈祥道，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嗰度咧有意外，现时一带多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喺明爱医院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多车。咁啊，继续讲新界嘅交通吓，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站至美林村嗰段咧就比较多车。石岗嘅锦上路近住莲花地段来往方向都系交通繁忙，仲有就系锦田公路啦，锦田公路近住八乡消防局段咧来往方向亦都系较为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嗱，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 风骚快活人。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齐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肝病学会前会长陆正刚医生， 我想大部分的乙型肝炎患者咧，嗱，举个例，我哋头先讲嗰啲啊，乙型肝炎食紧一啲抗病毒药嘅，咁其实对于佢哋个接种疫苗系冇乜嘢影响嘅，佢一样可以照正常咁考虑去接种就可以噶啦。其实如果佢哋接种呢一个新冠疫苗嘅话咧，就唔需要去中断或者停止佢哋嗰啲食紧嘅药咯。因為呢個藥係有效保持佢哋嗰個肝炎嘅控制啊嘛，咁對嗰個疫苗接種亦都冇咩相互嘅排斥嘅影響嘅，即係有啲情形咧，有啲肝病嘅人就或者更加需要去疫苗嘅保護嘅，因為咧有啲研究咧，如果我哋睇翻喺一啲慢性肝病嘅人裏面咧，假如佢哋係惹上咗新冠病毒病嘅話咧，佢哋嗰個重症嘅機會高啲嘅。亦都有啲報告咧指出咧，嗰個死亡率咧係高過一啲本身冇慢性肝病嘅人嘅。咁其他一啲肝病可能如果好特殊嘅情況咧，或者真係要請教佢哋醫生啦。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超过100年，但是今日仍然可以在苏格兰的海湾找到德国军舰的残骸。 潜落那道海底就会见到5米长的沉船，真的很震撼啊。 到底当时德国舰队总司令为什么要发起自沉行动呢？这些军舰残骸的背后又有多少未浮上水面的故事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深海沉船》，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I need a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成啊，手心又系肉，左手又系肉，点拣啊？ 斌神，点解要拣呢？就好似歌咁样，一首歌唔同版本都好啦。点解唔可以纯粹地咁样听，然后感受两首歌带俾你唔同嘅感觉呢？又 何谓成熟并未满足，我搞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两者怎去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让大踏步中破穿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便哭也未算暗，再未细凝睡间有种剔透感，时光过度一首青春单曲，透过脑壳甜艳污变作何，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控。 之前的版本有他和 T-Ma 一起创作，编曲的都是 T-Ma， 而来到这个 acoustic version 找你 Eno。 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倒带，我再也不懂唱，始终忌讳，始终喜欢低温隔这位我，不舍丢低我，何苦贪慢，这点天真青葱早早失踪，任脑海颠倒，始终要宽松， 我也许太倦了，碰上急雨冷风，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眼中一切灰蒙灰蒙，要怎么去补偿，才不再痛，试过数百次失措。 听完 Ian 的派台作品，搞不懂的 acoustic version。 呢首歌同样都有两个版本，而今同你听嘅就有 Alter Ego 嘅 version， 佢系林家谦。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以 X 光眼睛把你灵魂望到很透明。敏感的我假装冷静，内心充满对未来不确定，是否揀你三千万循环验证，仍然未决定。燃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邪结的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知道，明知想这么多，知碎这么多，幸福都分到不多，应该醒了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我担心到三更半夜，绝色的你接受阳光照射，缺点可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在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结局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节奏，明知想这么多，知碎这么多，信一世吧，除非有人烦恼不怕我。自愿似白日，自摸揭作，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可好。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首优雅悲歌，记录我坎坷。想不管了，为爱放胆野祸，又撞破篱墙，仍能高贵地优雅地作一个。谁都想计清楚，才最凄楚。问心人谁又无过？污点怎漂白？如果太烦，谁喜好？挑剔的结局，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虽然这个版本迟啲出啦，但林家谦琴日都有讲，系初头系有呢个出现先嘅。呢个 Alter Ego 揾嚟雷柏希一齐编曲同共同监制。咁呢啲唔同版本嘅出现，好多时候真系忍唔住会想拣嘅，拣自己中意边个多啲啦。咁啊真嘅，我记得近排有听到话人一日咧，好似系做咗三万几个决定，咁啊从中嘅学习点样拣最好嘅俾自己。 天上有一线光，躺着累我怎可观看？还存在东西可庆祝，都应该开。总会建筑，我会靠我替生活落堂，便宜地抱着我是我吧，做最佳拍档。无言无语，总可歌独地自 足很穩意，獨唱情歌，即使單調但悦耳，不用痛惜，不用關注，初心像鐵樹，不靠半蓋仍能做支柱。 最喜歡選擇這個 term， 周思賢都是你的一個選擇來的，對你來說，就是愛情重要、人生重要、工作重要，哪一樣都是你選的。聽過有林欣彤的鐵樹，他亦都作出了一个选择，一年两首之前的派台作品，做了悲情王子之后，现在就派快歌了。他的名字是曾比特，有这一首奔跑吧。 乖乖仔一听见奋斗，恐怕你作本部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袍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三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好天会停，我未会停。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度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复定，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标炳，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会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行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听我 有曾比特的奔跑吧，好努力向着自己的目标进发。咁但系喺追逐目标嘅过程当中，你又能唔能够保佑自己呢？有人选择迎合呢个世界，而佢呢，我相信佢会选择做自己。 怎么我的脑袋仿似断了线，跟他约好四点相见得又迟，怎么我的相机摔破十数次，还是很淡然不多介意。其实我是个疯子，各位不需诧异，长得白是故有惹闲言，惯了便会自然。我任性不羁赖伴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恨是天 好代表到他的作品谭咏麟的花形人格。 波成，今天这两位嘉宾因为创作识了十几年了。 既然他们这么 friend， 又是创作人，我们都应该要创作一对好句给他两个的，听着了。 王菀之书识礼，五纵行云流水。 哇，果然波成你都是一个文人啊。 迎我哋苏颂音乐今日嘅嘉宾咧，有伍仲衡同埋黄婉芝嘅两位好， 系衬嘅， 系咪衬嘅 ？O K 嘅，系啦， 知书识礼啊， 系啊系啊，我事不宜迟，将个礼物送咗俾两位先。 我咩问一问系赢输个输啊，定系一本本 你中意边个输都得。 喂，等先，系咪你写咁靓嘅呢次？ 我哋监制写噶， 我哋监制卡文。 呢个直情可以揾食噶呢次。 系啊，佢成日都话就如果唔做呢度咧，就会拿住手指出去揾食噶啦，我帮人写啊咁样样。 唔错啊， 系啦，系咪 OK？ 伊凡娜觉得 OK， 自己喺度。 系啊，因为我哋就想你哋两位嗰两句感觉上面工整一啲，意思相近啲咁样样嘅。 哇，劲喎、啊！ 咁所以就系啦，咁啊 Harry 嗰句就食咗个行字啊，伊凡娜嗰句。 头晕个晕咧， 好有创意啊！ 头晕漏水， 系身痕个痕啊！ 今次就想风雅少少，所以我哋因为都系讲关于创作嘅内容。 好啊， 系啦，即系想问一下两位，其实喺即系创作上面，特别而家有。这个的 project 即是有一张碟啦，是仍然记得那一次的时候，大家就会困，但你都相识了很多年，其实大家在创作方面两位有没有说都是即因为我们写到叫知书识礼，即有很多的吸收令到创作是能够行云流水这样 output 出来，即是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啦，这样、 啊、即是各自那个创作各方面有些什么的不同和火花， 是啦是啦是啦 是我先说吧， 你先说吧， 哦嗱，創作咧，我本身真係最 enjoy 嘅，即係無論係音樂固然係我最中意做嘅音樂創作，咁跟住我自己又好中意由 visual 嘅嘢，即係一視覺嘅嘢嗰度攞靈感去寫歌啦。然之後咧，我又做多咗好多唔同嘅媒體嘅演出啦，就變咗咧。在不同的範疇呢都開始喜歡創作咯，那跟著慢慢綜合埋呢，就其實一路發掘自己，一路去試不同的東西這樣創作，就不是只限於純是音樂的創作咯。 嗯，那在即譬如創作上面有時候所謂的靈感或者一些的 input 上面，即我們寫的知書式，即可能會看很多不同的，即不限於書啦，當然，即在你的習慣當中有時候要尋找這些這樣的是怎樣的，有沒有？ 我想我是很想自己看很多书的，因为我家里很多书，所以这个我是想的，但有几本揭过呢，大部分都有揭过，而完成的有 有的 也都有些一开就睡着，但是其实我真的喜欢看书的、而且我似乎我喜欢看书。 你喜欢看什么书、啊 个种类原来跟我的音乐都挺似，没什么限一个类别。 日文书啊， 日文书现在这两年是占我最多的。 其实我只是看日文书的、 哦、 我一看中文书呢 我会睡着的，我不是一个很看书的人，但我一看日文书很精神。 日文书你会是看哪类型 的？什么都看、 哦、 主要想学东 西， 小说又看，煮东西我都看，我想看他们怎样写的、日文是怎样写的。所以我去到日本呢，我走书局走5个小时，但在香港我是不会行的。 是咁、书之外，日本的可能一些 电影。咦，我未讲创作喎。 是 我都未讲完书啫。 咁、哦、你讲埋先。 你讲埋先。 好啊。 讲啊。 我哋嘅相处就係咁样啦。咁我呢就讲咗我睇书嗰边先啦。除咗日文书，的确即係好似 Harry 咁讲啊，係多咗日文书嘅，又鍾意旅游啦，跟住又旅游书，但其实我都好鍾意睇哲学书同埋诗集嘅，因为自己都好想学写一啲类似诗或者一啲比较expressive 啲嘅文字，所以近排都系睇多咗呢个种类嘅书咯。 系，咁、 嗯、 去到即系 heavy 嚟嘅，即系创作又系。 其实分开早期啦，同埋中期啦，而家系咪末期咧？ 唔系， 即系去到而家我创作咧就唔系咁容易啊，我发觉。 Okay. 以前咧好多靈感，可能係即係啱啱入行嗰陣時咧，好咩都唔諗啊！而家就諗得太多，所以要寫一隻自己打動到嘅歌咧，唔係咁容易嘅。但係早期好多嘅，因為嗰陣時唔諗啊，純粹 flow 出嚟啊、，flow 到就有佢 flow 咧，嗰啲 melody 係最自然嘅。而家好多時候咧，就會又考慮唱片公司又要你 K 啦，然後自己又計計下咧，即係唔計又計，計又唔計咧，就會搞到好砌嘅。所以要寫一隻我而家滿意嘅作品係好難，但我慶幸十幾年前我寫咗好多我自己好中意嘅作品。同埋我講翻今日碟，其實我哋嚟緊呢只碟咧係冇新嘅創作嘅， 是全部是舊歌嚟嘅，有一半咧係我寫嘅舊歌，有一半咧係我哋兩個都好中意嘅一啲我哋嘅前輩嘅一啲作曲人，包括有輝哥啦、黎小田啦、李宗盛啦、林敏儀啦、許冠傑啦、林子祥呢六位都係殿堂級嘅香港作曲人，我哋揀咗一啲，每人揀咗一首佢哋一啲好代表佢哋嘅歌，同埋我哋好中意，我哋改編咗，所以成隻碟咧係冇全新創作，但係都係創作係舊歌，全部重新編曲咯。 係，咁但係 Harry 啱啱你講，可能以前嘅時候自己可以純粹啲，而家會好多嘅嘢要考慮啦。咁但係即係亦都發現到個原因係咁嘅時候，係咪其實中咗呢樣嘢喺個腦裏邊？即使知道我唔好諗咁多去創作，純粹啲好，但其實係好難翻翻。 我覺得最打到人嘅旋律咧，係最簡單嘅旋律。 係， 但係我而家要我寫一隻好簡單又打動到嘅，真係唔咁容易。 係， 我以前就乜都唔諗，可能嗰陣時廿幾歲嘛，入行嗰陣時候咧，真係好 pure 咁樣 flow 咗個 melody 出嚟咧，跟住。即系就系咁咯， 就系啦嗰个。 而家咧，可能系因为人系随住年纪系有嘢改变噶嘛。而家写唔到啲咁 pure 嘅嘢咯。我自己好中意啲好 pure、好简单嘅旋律嘅。 哦，所以你就中意由我嘅声音去演绎你嘅作品。 啊，冇错啦，系啦，就系、是、主要系咁咯，系啊，主要系咁咯。 两样嘢加埋都好 pure 啦，true 啦。 同埋其实创作咧，我觉得咧，你头先问点样即系俾啲新进入行嘅，我觉得第一样嘢要做自己咯。 嗯， 唔好做一啲即系做完一只歌出嚟咧，如果人哋听唔到嘅歌有你嘅嘢咧，其实某程度嗰个唔属于一个创作噶。是不属于你自己的创作，要是好你自己的东西，即是譬如你去吃东西，你会一吃就哇这个是哪个煮的，如果你吃得出是哪个煮的，那个厨师就很成功了。你只是吃得出好味，但 你吃不到是哪个煮的，他未去到那么成功。譬如我听很多辉哥，我一听就认到的顾家辉、玉置浩二，我一听就认到的。但很多好听的歌呢好听，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好有他自己 uniqueness 的东西。我觉得创作一定要有 uniqueness。任何的，不是只是音乐的，就算你煮嘢食啊、影相啊、写剧本啊，什么创作都要有 uniqueness。 啱啱 Harry 讲到，即係好享受以前最纯粹最 pure 去写歌嗰个阶段。其实当时去写一啲嘅作品嘅时候，好大部分时间占据你个脑海去写呢啲作品，会系一啲乜嘢嘅灵感啊？ 失恋啊。我是说真的，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到不得了。你不用幻想， 不用 大声，你不用那么幻想啊，直情 知道了，我们感觉到那个伤痛是不是？ 你直情是，你是不用幻想的，直情是痛到出咗嚟嗰啲旋律， 我可以听到。 好，讲完啦。 但我同意，我做过最好听嘅音乐节目嗰集就系失恋嗰晚， 都正常嘅。 系啊，嗰晚系唔使点样谂啲嘢就自己。 所以系要多谢失恋， 系， 因为系好真嘅呢种感觉，冇得堆砌。 同埋，但系同一个 topic 咧，即系如果以失恋呢个 topic 摆喺 Ivana 身上咧，我又好似夹，好似感觉。未必是，即系 Ivana 未必会是用失恋呢样嘢创作，系嘛？会少啲系嘛？ 可能转化咗咧， 转化咗， 可以用肚饿啊！ 可能我将嗰个力量转化做一啲更加有 energy 嘅旋律嚟到盖过嗰个伤痛，或者俾自己一啲力量可以企翻起身咁样嗰一种咯。 系咁啊！而家就有你哋合作会出嘅呢一张嘅大碟啦，仍记得嗰一次咁，里面头先提过轻轻，即系会有一啲唔同嘅作品去重新去编曲啊，再演绎啦。咁啊，有四首咧就会有派台嘅，咁包括有倒数啦，跟住人鱼之梦啦，跟住有印象啦，同埋假如让你吻下佢四只。咁啊，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先估。我哋即系听咗呢几首作品当中，想估翻一啲可能中间出现过嘅状况，交俾你哋揭晓睇下啱定系唔啱。 系啦，试 下嘅啫， 俾个估先好嘛？ 好，你惊啊嘛？ 如果错咧，就直接 就话错得噶， 错就得噶啦。咁但系因为先讲咗倒数先，点解我会想估先咧？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今次呢个嘅合作咧，呢个 project 咧，所有嘅起点都系嚟自于倒数嘅，因为即系倒数系 Ivana 同埋 Harry 佢哋之前因为去合作啦，即系帮阿 Sammy 去写咗首《时间之光》，咁当时倒数就系 Ivana 去唱《时间之光》嘅 demo 嚟嘅。咁我觉得呢一件事其实酝酿咗好多年咧，就摆咗喺佢哋两个心入边，好想将呢只歌正正式式、原原本本咁样将佢 退出街，咁所以我估嗰樣嘢就係因為個起點就係因為呢隻歌，誒、哎，不如我哋好啦，係時候差唔多，不如都將佢 見街啦， 見街啦，咁就啱啦，唔好淨係一首啦，我哋做夠係一隻碟咁樣樣，即係我覺得嗰個合作嘅起源，今次個呢個 project 嘅起源係喺呢度發生嘅。 我覺得係又唔係，我哋冇好 intention 去做呢件事嘅，從來都冇嘅。嗱，講翻倒數呢個歌咧，係當年差唔多記得咗幾多年，二十年前到啦。我係即係有一次咧去加拿大，咁嗰次懷著悲痛嘅心情嘅， 就係、是、失戀啦。 呢個歌咧嗱，真係唔係呃你，喺飛機上面寫嘅，係冇琴乜都冇，我係起咗個歌詞先嘅，然後自己哼，我寫咗喺本簿度。嗰陣時冇嗰啲 WhatsApp 啊，乜都冇，要有本簿，我仲記得本簿。跟住去到咧，我就揾咗黃遠之，我哋仲有啲 common friend。然後咧就我哋周圍食嘢玩，然後其中一日咧，我哋 book 咗個錄音室，就係、是、一名嘅錄音室， 係 香港一個好著名嘅錄音室。佢喺加拿大，佢搬咗去加拿大。 哦、 跟住咧，我哋 book 咗個錄音室做咩咧？錄 demo。然後我就話俾我聽，我啱啱寫了一隻歌喺飛機。然後佢一聽完，不如我哋唱咗佢啦。然後就我一個琴，佢就企喺隔離唱，然後加多一支吉他，就咁樣好 raw 咁樣做咗一個 demo 啦。咁好不經意嘅，咁、那個歌詞當時係我寫嘅，叫做倒數。 係。 咁然後翻到嚟，我就將呢只歌咧就交咗俾版權公司，好快咧就去咗郭啟華嘅手上，然後郭啟華咧就好快就俾咗 Sammy 啦。咁但係咧嗰陣時嘅歌詞咧就冇用到我，因為你知出街好多商業考慮啦。咁、 哦。 通常都要曲唔要詞嘅，咁呢個歌詞咧，最後就變咗鄭秀文嘅《時間之光》，咁啊出咗喺一隻當年 Sammy 嘅一隻 side track 裏面嘅最後個 track， 其實冇乜人知嘅，當時除非 Sammy 嘅 hardcore fans。好啦，突然之間好神奇喎呢個歌，隔咗十二年，突然之間 See All Star 同 Sammy 翻唱， 係啊係啊， 我都覺得好神奇，點解一隻 Sammy 嘅 side track 冇乜人識嘅歌，點解 See All Star 會攞嚟翻唱嘅？翻唱都翻唱一隻 hit 啲嘅咧？原來 See All Star 個監製阿簡話俾我聽，佢好中意呢隻歌，我好感激佢噶。我話一隻其實呢隻歌對我嚟講咧，簡直係我寫二百幾首歌裏面 top one 自己最能打動自己一隻歌嚟嘅。咁佢將呢隻歌翻唱咗之後，再揾埋 Sammy crossover， 呢隻歌就多咗人識咯。然後再一個緣分咧，去到今年咧，唔知點解咧就有呢個 project。咁我話喂，不如唱，本來想唱《時間之光》嘅。跟住二番啊，不如唱倒數啦。咁我咦係喎，點解唔唱倒數咧？時間之光有咁多個版本咯。 係， 而且阿二番啊上我 live 唱過一次，我啲 fans 超級中意呢只歌，所以我哋就形成咗今次將呢只倒數擺咗落呢只大碟度咯。 有冇話其實呢一個嘅 project 有冇一個 conversation 或者點樣？雖然頭先你話係冇即係 intention 咁樣去開始啦，咁、 哦、 但 係。呢、这个咧，我觉得系缘分啦，加上一个即都系一个礼物嚟嘅，好似我琴日写喺个 I G 嗰度，我即系觉得系一个礼物，就系、是原来我哋已经识咗廿几年啦，咁我咧都好感谢 Harry 嘅，嗰阵时廿几年 系看到吗？哇，好感动。佢好感謝我，我第一次聽， 都少嘅， 都少咁講係嘛？ 係啊，咁咧都淨係今日會講嘅啫。 Okay. 就係咧，當時啱啱 Harry 講到去加拿大錄 demo 啦，而嗰陣時其實我未入行嘅。 嗯。 咁我點樣入行嘅呢？我係翻香港做，我又再講一次呢個好神奇嘅，即係我覺得都係有神嘅安排啦。 嗯。 咁就係、是。我翻嗰陣暑期工，因為我喺加拿大讀緊書，翻嗰陣暑期工，咁我就靠嗰啲人事關係咁樣就入咗一個 I T 部啦。我係唔識電腦噶嘛，係咁入咗去，所以大家都知道嘅，就叫我盡量唔好掂任何電腦，就過咗個暑期就 O K 啦咁樣。咁 O K， 咁我冇嘢做啊嘛，我咪寫嘢咯，自己坐喺個位嗰度，都唔想搞彎人哋啲嘢，盡量掂自己本簿好啦，咁樣就寫嘢。嗰陣時都冇覺得自己識唔識寫歌嘅，只係寫啫，就係、是、寫下文字，寫下啲旋律哼下咁樣。咁然之後就俾其中一個 Harry 同我之間嘅 common friend， 就見到佢話你中意你做咩啊？寫緊咩啊？我寫緊歌啊！你中意音樂㗎？咁然後就約唱卡拉 OK 喎，即係一班同事係啦，即係咁啊！嗰陣時又興唱卡拉 OK。跟住佢聽到我把聲之後，哇咁啦，好似唔係咁，好自己讚自己。哇！我一定要介紹你俾一個音樂人認識， 就係、是、伍仲衡啦。咁跟住一介紹嗰陣時 ，Hello， 你係 Harry， 我都好開心，因為人生第一次入一個錄音室， 嗯、 就係、是、認識 Harry 嘅時候。 我都話一聲係第一次見到佢，因為我聽唔到佢講嘢，佢講嘢係唔起標。 但你跟住仲有話第二聲係咩呢？就係、是、佢一聽到我唱歌，誒開嚟見我咁樣咧，就戴 headphone 唱下一唱。激动 咁啊，系当时佢未唱歌咧，我都唔系好想理佢。但系佢一唱歌，真系即刻系有种毛管动嘅。 嗯， 然后我哋就即刻攞啲吉他琴喺度 jam 下歌啦。跟住我，哎，不如你帮我唱下 demo 啦。跟住佢又话俾我听，佢写咗只歌。 嗯， 跟住佢问我可唔可以同佢做 demo 啦。然后我即刻攞咗吉他出嚟咯。嗰、嗯、只歌就叫《我真的受伤了》咯。 哦， 就做咗佢第一只 demo 喺我 studio， 我弹咗吉他。 但系跟住点解仲要再多谢？Harry 多一次咧，就係、是、下半部。咁因為佢實在咧，佢實在太過覺得，哇！呢、這個女仔把聲啊，我又讚。總之就即係好啦，咁樣 就正啦，係啦。 咁啊，咁我就翻咗加拿大讀書嘅嗰陣時。咁咧，嗰陣時我手上面已經揸住咗兩首 demo， 係由 Harry 幫我去做嘅 demo，嗯、即係。做咗嘅就係我、自己寫嘅歌，即係除咗我有唱 Harry 嘅作品嘅 demo 咧，其實當時佢都幫我做咗我嘅兩首歌，我帶住翻加拿大，冇諗過兩隻歌會唔會發表啊乜嘢，完全冇諗過入、嗯、入唔入到行呢樣嘢嘅，好開心啊已經，即係覺得自己寫嘅嘢變咗做一首歌已經好開心，跟住咧突然之間咧 Harry 咧就。唔知嗰陣時係咪都係 email 嘅？ 打俾你噶。 哦，打俾我。好， 有 email 嘅，但打俾你。 喂，不如參加比賽咯，用只歌參加比賽。 即 cash 啊！嗰陣時，二千年嗰年。 冇錯，冇錯。 嗰陣時我係直情唔知道有呢個比賽嘅。 佢唔知咩叫 cash 啊？ 係啦，咁唔知道有呢個比賽，我更加我就唔好啊，唔好，我唔識噶，即覺得。你無端端隨心去寫一隻歌，你唔會諗到嚇、啊、就用佢嚟參加一個創作比賽，係咪好難噶嘛？即係覺得我唔得噶，即係又唔係好似我係咪應該俾心機做好啲咁樣嘅諗法？咁但係咧 ，Harry 就鼓勵我，佢話得㗎啦，得㗎啦，你我幫你填表啊，幫你交係我做。 我幫佢冇簽嘅，佢冇簽，因為要寄俾佢簽，再翻嚟已經截咗紙啦嘛。 係 係，咁我咪亂咁簽個名咯。 所以我都會視 Harry 為一個其中一個伯樂。 但係你嗰下嗰個信心好大喎，即係睇得好準，就係、是、覺得誒 Ivana 呢只係一定係會 OK。 其實我冇覺得佢嗰只歌 OK，、嗯、我純粹覺得不如一齊玩啦。 哦， 係咯。咁其實佢嗰隻歌又唔係好 OK 嘅啫， 我自己覺得好 OK 嘅，你只覺得唔 OK 係你嘅事啊。 得， 嗱 嗰隻歌都唔知去咗邊啊，嗰隻歌唔知去咗邊嚟啊。 喺我碟 有出碟 㗎， 有出碟 係咩？ 因為有出到啊。 哦，嗰隻歌叫咩名你都知啊？ 係啊，我好多次就係試一個誤會冇什麼好嘅啊。 哒哒哒，你係咪人生第一隻寫嘅歌定第二隻？ 第一隻係我真的受傷了，唔係第一隻係我六歲寫嘅《快樂的小女孩》。 苏动音乐今日嘅嘉宾咧，有伍仲衡同埋黄婉之嘅。咁但系啱啱讲到就系嗰一个比赛，咁嗰只我一个人原来不易啦。咁、其实今次呢只碟里边有一首《人鱼之梦》啦。 啊，呢、這个又可以讲。 系即系呢个嘅故事。其实我想估咧就系呢一首歌，因为呢一首歌对于即系 Harry 嚟讲，你自己好中意。 其实最重要嘅啲歌摆晒落， 都摆晒落去啦。 要佢估先噶， 我谂要估。但我喺度谂紧就系、是、啊，点解会摆咗一个日文嘅版本落去咧？系啦，即系石井圣子去改填嘅呢个词。咁我想估就可能你哋去谂紧哦，呢一个曲呢、這个旋律就你哋两位都好中意，谂紧喺呢只碟里边可以玩啲咩嘅时候，就谂紧啊，除咗系个编曲唔同之外，可能真系咁啱2019年嗰时呢只歌喺日本，我见阿 Harry 好似有即系、就是、有个朋友就石井圣子佢填过定系有演出咁，咁可能就系倾紧嘅时候 ，Harry 就哇，其实呢只歌有个日文词，咁你两位亦都有时 jam 翻啲日文歌，咁不如试下呢一只歌，既然有份日文词啦，用呢一个 version 摆只碟度啦，就 呢只歌都有一个几感动嘅故事， 系啦， 我约你讲下啦， 好好好， 嗱呢只歌咧又系廿几年前咧，即系因为我当年咧，嗱我1998年咧就当年赢咗 Cash 嘅比赛，咁当年我未识 Ivana， 我当年系何嘉莉同我唱。一隻歌叫《極樂》，咁我贏咗之後咧，第二年就代表香港同埋何嘉莉去馬來西亞參加亞洲流行音樂節，咁有好多國家嘅，菲律賓啊、中國、台灣啊、六七個國家，咁其中一個國家就係日本啦。咁我去到就識咗當時日本代表嘅歌手，佢就係石井聖子啦。 哦， 咁你知啦，就叮一聲噶嘛，會係咪先？叮一聲之後咧就。有啲事發生咗啦，然後咧就寫咗呢只歌啦，寫咗呢只歌啦，我已經下山3000字啊！ 佢用叮一聲同埋發生咗一啲事， 爆曬出嚟，我哋都冇辦法。 大意會得曬喎，又 呢個係一個浪漫嘅故事嚟嘅。 我想聽 呢個係一個浪漫嘅故事，下山3000字。 聽過先呢個故仔。 嗱，唔好講住，唔係我真係講有少浪漫嘅。 係， 其實我中途咧就同呢位日本朋友失散咗嘅。总之发生了一些事没有联络，所以我就写了这个歌，就算什么都没有，只是不能够在我的世界里失去你的消息，因为我真的找不到他有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当时出了，因为二番来帮我唱，我自己很喜欢国语版，反而粤语版我真的自己麻麻地，那时 Paco 说不如你填埋，我真的填了，我觉得很打冷震，我很喜欢国语版，然后这个歌呢一路去到Ring 那时唱了，咁一路去到大概3-4年前，我喺 Instagram 揾翻石井聖子， 嗯， 好神奇啊！我唔知系咪佢嚟噶，因為你知道同名嘅人好多，佢覆我， 系 然后我就 send 咗你嘅歌俾佢，佢未听过嘅，17年都，佢亦都唔会知道边个李彩华啦。跟住咧，我话，唉，其实我嗰阵时写，喂，你写咗只歌，咁佢唔知唱，佢唔知讲乜噶，但系佢听完之后咧，佢调翻转，不如我帮你填个日文词啊。哇，我开心到死啊！你知唔知啊？因为我为佢写啊，而系佢同我填翻个日文词，然后佢话，不如我哋做个日文版啦。本来谂住佢唱。咁但係跟住呢又香港又疫症啦。 疫症啦。 有好多一路都未錄到音。一路但呢隻歌一路做咗喎。咁我都亦都去过东京搵佢，我都同佢喺佢 concert, 佢音乐会，我都佢拉咗我上台，咁即场弹咗嘅喺东京嗰啲巴度。咁唱咗嘅。咁然后呢咁啱呢个 project 呢咁要揀一啲我嘅歌嘛。咁我觉得我一个原来不如就一定係要揀，因为有故事讲。因为有故事讲。咁但係是不是唱国语粤语呢？两样都不是。唱日文。因为这个歌是未发表过。即是日文我们叫下肢地标。下肢地标。即是初发。初发行这个歌。所以呢我们今次呢就这个歌特登揀一只日文版，就叫人鱼的梦。人鱼的梦。Ningyono Yume, 就是人鱼的梦。咁王菀之又即是很喜欢日文又很喜欢日本。咁又啱喎成件事。你嘅歌同佢又有关，加上有一个咁嘅故事，再加埋即係唱咗出嚟，我哋大家都好鍾意囉。 会唔会Ivana去演绎呢个作品嗰个压力比较大少少，因为嗰个后面嗰个意义好深远喎，真係。 首先好多谢你提出呢一个问题，压力呢两个字啦。相信我以上冇出声嘅嗰啲时刻呢，大家都会 picture 到我录呢一隻碟嘅整个过程啦。佢有好多下山三万字嘅原因要揀呢一啲歌嘅。咁我呢就係、都好 respect 佢嘅故事。而我就比較簡單啲嘅原因嘅，喺《人魚之夢》裏面，因為我學識咗日文。 哦、oh, ，OK， 所以我想唱日文版，其實係咁簡單嘅啫。Okay. 咁但係亦都即係今次嘅 project， 除咗呢兩隻好有別具意義嘅作品，亦都揀咗《假如讓你吻下去》同埋《印象 太台》咧。係啦，呢兩首有冇得都講下，即係嗰啲原因點解？ 不如你講下啦。 假如讓你吻下去先， 多謝你啊！ 係啊，億年嘅作品。 其實咧喺揀呢一個一啲前輩級創作人嘅作品裏面咧，好難嘅。 嗯， 我哋淨係喺開會，大家一齊揀啦，個個都所有啲回憶翻曬嚟，跟住就好興奮，啊，我中意啊，邊個邊個隻歌好好聽嘅。咁其實成台面係超過100隻嘅 choice， 咁但係我哋只係揀6隻。假如讓你吻下去呢一隻歌咧，有少少。有少少卻步嘅初，我第一我係我自己揀嘅，但係揀完之後我卻步嘅原因係因為億年嘅版本太好聽。咁你要去重新演繹一首歌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嘢要顧嘅，就係你如果再翻唱，你 make sure 自己要做到一個即係好好嘅版本，唔會話好似 disrespect 咗嗰件事咁啊！即係我對於嗰個翻唱呢一樣嘢係好重視。點樣重新去用一個新的角度，或者好係 personal 的感情要灌輸落去，而不會完全被 original 嗰一個嘅氣場會嚇怕咗，或者唔知點樣做。 嗯， 喺呢一方面都會影響我哋結果揀乜嘢歌嘅。咁假如讓你問下去，其實喺處理嗰方面，除咗我自己再一次再三聽呢個旋律。同埋嗰個歌詞嘅意思，嘗試一路去抹走已經非常深刻嘅嗰 original 嘅印象，咁先至開始去錄嘅。 因為黃婉之把聲咧，佢好適合唱一啲好 intimate 嘅嘢，佢唱到好似喺你耳仔邊咁講嘢。但係某啲歌咧，佢又處理得好怪嘅。佢有陣時佢唱啲好 K 嘅歌俾我聽，我覺得好搞笑。所以我哋呢一碟咧就冇一啲好 K 嘅歌，全部一啲好即係好 intimate 嘅 melody 啦，好有靈性嘅。我哋成日講呢一碟咧係應該啱咧，就係飲紅酒。 哦， 夜晚飲住紅酒咁樣好超咁樣聽咧，佢唔會令到你即係好 high 嘅，但係佢會令到你好 relax。 嗯，係咪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所以今次即係幾首嘅作品個編曲上邊都會盡量做得比較 clean 少少，做得acoustic 係會 organic 啲嘅，因為佢把聲越少樂器咧就會越好聽嘅，所以最好聽係清唱嘅。但係我呢一碟冇清唱嘅，係呢一碟全部啲編曲咧將會係好簡單，係咁就你到時聽下知啦。 嚇，我有聽咗，即係係譬如啱啱呢首都係。係，即係因為嗰個編曲 Terence 見到佢編，咁裏邊有 啊呢就係我揾咗新加坡一個編曲大師 Terence Teo 啦，即係我間唔中都揾佢合作嘅。咁我其實呢一碟最初嗰陣時候，黃婉之同我講叫我編曬。嗱講真啦，做一隻碟嘅監製唔係代表佢要編曬噶嘛，好辛苦啊大佬。佢叫我講編曬，佢仲後屘我哋仲交落12隻歌，但係得2個月嘅時間，我根本冇可能做到。所以呢一碟咧，我有4隻歌咧係揾咗人幫手。咁其中咧就呢只就揾咗新加坡一個編曲大師 Terence Teo 幫我哋手編咯。咁佢好擅長一啲弦樂嘅嘢嘅，咁所以好多謝 Terence 啦。咁Ivana 都覺得個編曲好聽啊。 首先我要嚴重咁樣嚟到講返轉頭，係你頭先話要你編曬嗰個 point， 你聽唔聽到我對你係有信心先至會咁做？ 但 係 你唔係9個月做呢個碟啊，你係2個月啊！ 你視為呢一個係一個我對你嘅尊重，而你而家將佢變為一個。你咁樣嚟到 時間上係容許唔到啊！12隻歌係大碟，2個月點做啊？ 我做完呢個訪問之後，我已經決定咗自己出一隻碟嚟打呢隻碟，係全清唱。 好好，你快出！你而家即刻出！你而家即刻出！你而家出！我買你嗰隻。 一個鐘頭之後， 我買你嗰隻 到㗎啦！呢隻碟 抽翻個寶寶出嚟， 嗰隻係一隻食嘢嘅碟嚟嘅啫。 咁另外仲有一首有派台就係印象啦，即係阿 Sam 許冠傑嘅嗰一首。咁呢一首反而就係、是、如果以4首派台嚟講，呢首就會輕快少少噶，即 係有少少 rhythm 啦，即係有少少前半都係慢嘅，後面我又加少少，即係有少電影感咁嘅嘢啦，有即係我又覺得即係有少少唔同咯，後面即係 groovy 少少啦，咁但係仍然保留有少少。 即係Ivana好佢個聲嘅特質嘅，即係有少少dark嘅後面，有少少神秘咁嘅，同原本其實都幾唔同嘅個編曲，即係呢個係dark嘅，即係原本好sweet噶嘛， 係啊， 係嘛，所以有另外一種聲，但係又夾到我哋隻碟嘅。 嗯，咁佢揀選呢一隻嘅時候，又有冇即係嗰時又係個咁多？ 因為我哋諗緊， 我揀嘅， 唔係我揀噶嘛，唔係你最初以為嗰只歌叫《雙星情歌》啊？ 我係個名調轉啫嘛，我揀嘅呢只歌。 OK， 佢揀嘅，唔係因為我哋揀， 我有少少唔開心，而家坐喺呢個位嗰度。 唔係啊，佢一路以為咧嗰一隻歌咧。日遙共對輕舟飄，佢以為呢隻歌叫印象啊！ 哦，即歌名 調翻轉啊！我由頭到尾我都係想誰令我當晚佢似失常。 但你有一次開會話嚇，原來呢隻歌叫印象。 我以為呢隻歌叫做《雙星情歌》。 哦， 我想飲啖水啊！你繼續。 即係 佢 真 係搞錯咗個歌名啊！係咁，其實因為我哋叫 side A side B 啦。如果咁樣分 side 就我作品 ，side B 就我哋好尊重、好中意嘅創作人。咁如果講一個好有影響力嘅香港嘅創作人咧，一定有許冠傑份嘅。係咪？咁許冠傑嘅歌裡面要揀一首，我覺得啱黃婉之唱嘅。 我揀 啊，你揀嘅 OK， 唔係我都係揀呢首，因為 你真係心靈相通啊！ 我哋係我冇乜印象係你揀啊，所以我揀呢隻叫印象啊。 作無間，我覺得係係啦。 我想講， 唔係你揀完我都可以揀噶嘛。 之前 有咩發現啊？ 我哋 係 咁啱，大家都揀咗呢隻，唔通我叫你唱半斤八兩咩？ 我想聽啊！ 係啊！ 所以印象咧係好啱佢唱。 我而家去到想尖叫算啦。 各自表述一下自己揀呢隻歌嗰、那個 原因、 啊，那個原因啊！ 好啊，我先啦、啊。 兩個都有自己嘅唔同原因嘅，我深信係。 係 Harry 佢話、如果喺揀一啲前輩級創作人，一定有許冠傑份。我哋全部人都好 agree。然之後喺許冠傑嘅作品裏面我揀咗印象。 我哋曾經有邊隻許冠傑作品係？是寫過出嚟得印象啫嘛，好似 唔係。 仲有邊隻？ 有邊啲？ 我唔記得，但係唔係啊。 哦，打雀英雄傳嗰啲係嘛？落心 係 點可以咁動物咁樣？ 如果你當時諗到呢首，我就一定揀啦。 係一個好温柔嘅版， 嗰啲濟水歌啊。 三太公 都幾好啊！ 有種遇難前嘅感覺。 我自己覺得呢隻歌好好聽， 係 百聽不厭，同埋一隻真係以旋律取勝啊！因為有啲歌咧，我自己覺得以旋律取勝嘅歌咧係。會長青啲， 嗯， 有啲歌咧係跟住啲 chord flow 好聽，但係呢只歌咧個旋律真係好寫得好，我自己好中意啦。不過我哋曾經考慮過呢只歌會唔會太多人翻唱過， 係， 因為即係太多版啦，所以我哋做一個又唔同啲嘅編曲咯。即係我諗市面上應該冇一個咁 dark 嘅印象啦。咁出嚟嘅效果好好啊， 係，咁所以就呢一首印象係啦。有冇嘢補充啊，葉文？ 冇， 系啦， 差唔多完啦嘛，系咪个访问？ 系啦 ，thank you， 多谢， 系啦， 今日再次多谢 Emma 同埋吴仲恒， 好玩啊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阿李家栋。 是怕再告吹，才不敢因你心醉。也许生活惯了孤单，忘掉其实这叫空虚。夜幕渗满雨水，仍然想把你婉转相拒，却似推不掉暖暖的嘴。你抱紧孤独身躯，如让你吻下去，吻下去，人生可否变做漫长浪漫情趣？或情是一曲断得太短，扎高是然后更空虚。其实盼醉下去，醉下去。人生清醒眼泪，令人倦，令人累，但如有 就真的交出整个心，会否只换到唏嘘？或是这晚太早，不应跟你拥抱，却也许不是太早。其实时日我已虚度，但愿你对我好，和真心不要草草。也许今夜我只好伴醉中甘愿倒一抱。最终甘愿到